果我知道你是这样难过，会一个人走向寂寞。 将你代替，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，是什么道理坦白也要勇气，被你依赖太早从我怀里离去。 Linda Linda Linda Linda， 你不要不说话。 你的沉默仿佛是种惩罚，怪我让你也有一点挣扎。 说慢慢来，别怕，来不及。如果我还有一点点不安或得质疑，我不会对你的反应那么好奇。我依然记得 N 天，购房报销往返费用。惠州看房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630，715-5630。详情搜索“宜居惠州”，关注之。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爱我别说。 笑的歌声真热闹，早上千万朵，大家说不唱几个，我记住了放山坡，山里路长有阳光，丰收的庄稼山金波，我的手不曾轻颤，欢乐 这样的滋味，你我早晚要体会。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，也许那眼角还有泪，现在的你